九课，我换人民币。一，课文。下午我去图书馆，你去不去？ 我不去，我要去银行换钱。小姐，我换钱。 您换什么钱？ 我换人民币。 换多少？ 200美元。 请等一会儿，先生，给您钱，请数数。 对了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二，生词。下午，上午，图书馆，要，换，小姐，营业员，人民币，人民，百，千，万，美元，港币，日元，欧元，等，一会儿，先生，数， 五，练习， 一，语音， 一，变音变调， 上，下，回，过，起， 来，去，进，出，还， 听，说，读，写，译， 讲，解，问，答，练， 换钱，饭钱，美元，每年， 先生，山上，客气，可气， 兑换，退换，一半，一般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有时候，去银行，换美元， 去商店，买东西，找零钱， 500元，展览馆，很好看， 开玩笑，没关系，有意思。 三，不的变调， 不说，不多，不能，不来， 不好，不买，不借，不谢。 四，声调搭配， 电车，面包，大声，电灯。 复习，课文，练习，问题， 汉语，外语，这里，那里， 贵姓，运动， 宴会。看病。 月亮。漂亮。谢谢。大夫。